好啦，咁仲有另一个，哇，喺又继续咯，系啦，咩嚟？ 另外我讲接一个先，就系我哋之前有提过咧，韩国有个怪兽片啊嘛。 哦，系喎、哦。 紧香港会做，咁我讲一讲个话头，因为我哋上次都系提过，就未讲个话头嘅，我想讲一讲。 好啊，讲埋 先。10月4日做嘅，香港就叫恶兽啊。 系，咦，有冇贴翻上群组俾大家睇下？ 我贴咗，我会再补翻嘅。 哦，好。 再补翻。 好。 因为我哋自己个群组就有嘅，咁我就贴翻上我哋Facebook 嗰度啦。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咁就我觉得第一个印象咧，我睇咧，我又觉得佢似我哋年头咧，咪讲过内田有几嗰个日本古装怪兽片。 系啊，系啊，系啊。 叫做方神啊，应该系。 系啊，系啊。 咁我觉得佢有少似呢一部方神嘅。 即系你识佢都系古装嘅。 系，都系古装嘅。 哦。 咁同埋嗰只怪兽个 size 咧，都系好似方神嗰只怪兽咁嘅 size 嘅。 哦，即系唔系哥斯拉咁夸嘅， 即系唔系超巨大嘅。 O K， 咁 即系可能只暴龙咁嘅 size 嗰种啦。 嗯，咩样嘅怪兽？咩类型怪 兽？其实都系四只爬四脚爬爬，好似蜥蜴状嗰啲，但系肥。 即系直情系方神咁。 系啊，我觉得佢反而似方神。 有冇成身都系眼啊？啲咁嘅嘢。 冇，佢又即系都系哥斯拉咁嘅质地。 哦 ，O K，O K。 系啦，有啲毛咁样，都几过瘾嘅。其实个感觉其实同头先你讲嗰套丧尸嗰部咧都几接近嘅，即系又系打晒剑啊，打晒功夫咁对只怪兽咁嘅。 哦，咁样。 系啦，嗯，咁呢套香港都会做，我都觉得有少少奇怪。 咁系几时做 咧？香港就暂时我见到讲就话10月4日做嘅。 哦，咁都好快啫喎。 系啊，过下个月就做噶啦，其实系。 嗯，咦，突然间嗰下有两套韩国，但系科幻特摄作品。 系咁啊，又可以留意下咯，系咯。 要睇下啦，呢啲系啦，即系起码又新嘅呢种题材都系属于。 嗯，系啦，未睇过。 嗯。即系同埋佢出咗嚟又唔同你拍呢个啊长城啊嘛，即系虽然长城都系古装打怪兽啊。 系。 咁但係嗰種又非常唔同嘅，其實呢種 係。你可以，我覺得你可以睇做一個古裝版嘅寒流怪客咯，或者係。 冇錯冇錯，都係啲似。 可能係呢樣啦。 嗯，即係我都希望我哋唔會有太強嘅武功啊，即係啲人啊，因為咁樣就會失咗陣。 睇畫頭就唔係都係刀劍啊、射下箭咁啫。 咁佢正常用翻一種軍事啊，即係其實呢啲都係軍事，不過古代軍事，咁就會好睇啲。係。哇！如果你搞個關人逐山咁咧，咁就即係唔好睇嘅，係啊，即係會逐套啊成件事。我可能中國人一拍就係呢種啦，就表武功打怪獸唔好睇嘅。係啊，冇咗嗰種即係功，即係叫要點啊？你點樣有個戰術啊？咁去做唔需要啦，你武功咁高係咪？係咯。 嗯。 求其紫星雙劍啊，好易搞掂啫呢啲怪獸係咯。咁就唔好睇，變咗呢啲就用翻現實嘅軍事去對咁就好睇啲咁大家觀摩下到時，好，仲有冇？ 好，另外就係、是、古惑仔重聚啊嘅黃金兄弟。 嗱，我真係以為古惑仔啊，但係發覺佢哋都唔係叫嗰啲名嘅。 係咯，阿馬仔咪都有睇到個畫頭。 都係見到佢唱下歌，就係咁打下劇，唔知做乜嘅喎。 有冇唱古惑仔歌？ 應該新歌嚟嘅嗰隻係。 哦，即係唔係唱翻古惑仔歌嘅？係 啊， 係 啊， 係 啊。 咁樣， 咁啊，都係可以搶下嘢啊，咁樣嘅啫喎，見到係，係咪啊？麻又撈唔到， 唔係都係係咁開下槍打下咁，又一次咁樣排開喺度行嗰啲咁嘅畫面咯。 佢都係拍俾內地觀眾㗎啦，好明顯。 但係有樣嘢，我覺得反而有少少 OK 嘅，就係嗰啲動作場面好似啊拍得唔錯咁樣嘅係。係 啊。哦， 可能因为田家乐导演，咁可能个动作处理嗰度会比较好啲咯，有机会。 嗯， 可能系咁咯。 咁呢度有边几个人嘅咧？所谓古惑仔， 咪郑伊健啊，阿陈小春啊，谢天华啊，田家乐，咁就再加埋林晓峰咁样咯。 Oh, 都是那几个主要演员啦，都是。 嗯。就冇再其他。 有啊，曾志伟添，我仲见到有。 是一曾志伟就唔系古惑仔㗎应该。 啊唔系，因为之前应该古惑仔系列应该冇出现过曾志伟嘅好似。 唔觉有，係啦，即係有唔觉有。 咁呢度又有曾志伟嘅系。 边个啊？有好多人噶，靓坤啊，系咪？ 嗰啲冇喎，个画头就冇呢啲。 系咪食屎狗啊？呢啲都有，都有噶嘛，以前。 哦，嗰啲就集集饰演唔同角色啦。 系犀利啊！佢不断转世啊，大佬佢。 咁 大佬 B 啊，系嘛？ 咁 系咯，大佬 B 啊。 有浩南，另一个浩南咯，阿郑浩南。 郑浩南又有啦，系咯，任大华啦。 系啦系啦系啦，阿蒋山啊吓。 蒋山之后又有另一个蒋山啦。 啊咁啊啊啊，范子良咯，另一个蒋山。范 子良啦，系咯，即系你会谂起呢班啦，系咯。 咁佢就冇，佢真係 吳君如嘅十三倍啊，係咪？ 嗰一扎人佢就 同埋最緊要仲有個嘅，同佢哋成日一齊嘅就係阿叔啊，冇咗啦。 哦，嗰個冇機會啊，嗰個 演員都唔喺度啦。咁啊，黎姿亦都唔會同你拍啦，而家 都唔會同我哋拍啦，係啦。 嗰就角色瓜咗啫，人未瓜。係。係，即係都唔冇噶啦，呢啲都係咯。一眾啊！咁即系，同埋其实都唔系古惑仔，佢都唔系，佢哋都唔系叫佢啲名嘅呢度。 啊，个故事应该都唔关事。 唔关事啊，搵翻个几个演员啫，咁啊唔知咩玩法啦，即系又系成 日用翻 演员组合，系啦。 啊，呢套就好近啦，9月20日就会做啦。 系，但我就恐怕香港啲朋友系咪已经唔再又太有兴趣啊？对呢、這个即系呢个题材或者呢个组合。 老老实实，我都冇乜兴趣嘅，其 实系。即系兴呢样嘢嗰阵。而家班後生都會唔會冇睇過㗎？其實古惑仔， 可能我哋上網睇過下咯。即係 我知道有咁嘅嘢，係咯。佢有冇興趣睇啊？ 冇話好迷咁睇，我覺得應該唔會有啦。 即係可能好過温拿嘅，點都 好啲。佢因為佢碌卡，可能碌翻而家40-50歲嗰扎人啊，會係。 咁同埋都真係佢哋做翻啊嘛。 都會入場睇下戲㗎嘛？ 你温拿做翻都唔掂啦，係咪先？ 温拿嗰扎又。即係你要嗰啲護老院特別長咁先有機會。 咁咪冇咁嚴重啊嘛，大佬咩護老院？我哋都有睇温拿，大佬係咯。 咁呢一扎就真係仲係出緊嚟，仲係會消費嗰扎人。 係，真係後生啲啦，呢一扎係咯。 仲係消費緊嗰扎。 我唔敢講，我仲有冇消費啦？即係後生啲啦，少少啦。要睇下到時做，唔係，我覺得佢主要打內地嘅，佢嚟香港。 咁呢個都 係 嘅，其實都係。 因為內地仲消費緊古惑仔啊嘛。 冇錯，係。 係咯，咁啊睇下啦，即係我都唔知鄭伊健而家都仲係要做翻呢個角色，係咯。 都唔知係好定唔好。 梗係唔好啦。都冇。 好嘅就係仲有個角色可以做咯。 哦。是 不好的就做来做去都是这个角色咯。 是的，即是新的那些都是 sell 不到。 是没错。 即是不会做什么 iGirl2 啊，是不是？ 喂。 是的。 那我宁愿做回这个 了。或者这个什么罗宾啊，大家记不记得看过郑伊健做的罗宾。有出咩戏的吗？不是套戏叫罗宾，他套戏里面的角色叫罗宾啊。我同我都唔記得係咩嚟嘅，係咪黑玫瑰？係 咪追擊8月15日 啊？唔係，追擊八月十五係大啫。 咩我愛鐵金剛啊？ 唔係，好似係黑玫瑰嚟嘅。 哦，黑玫瑰，咁樣。 係。佢做黑玫瑰助手啊嘛，仲唔係？ 哦。 咪啊，邊個做噶嘛？黑玫瑰係啊邊個啊？即係做得好好 over 啊嘛，嗰個叫咩？ 毛舜筠。 有毛舜筠係啦。 你一講 over， 我就知邊個啦。 系，即系一系就男嘅就吴镇宇啊， 或者万梓良， 万梓良我都觉得 O K 啲， 唔系佢冇咁 over 啦，其实老咗之后 冇 over， 即系收咗啲火啦，系咪已 经？可能系咁啦，咁系啦，咁啊罗宾呢个角色都好家常户晓嘅，即系佢真系个宾字噶嘛，心口啊，唔系写个 R 即系个宾字，如果冇记错。鄭伊健啊，系咯，咁啊唔知啊，唉，咁啊睇下點啊，係咯，呢套都唔知做乜嘅呢出嘢，係咯，即係佢哋打，點解佢哋會打嘅，我都唔明。 好似話佢哋要去偷一樣嘢嘅，應該就有個任務。 哦，即係有狗就係啲神偷噶嘛，即係又係。 咁又唔知係咪神偷啦？佢哋就話佢哋幾個咁啊，去出生入死去做一單嘢，就要偷啲藥啊，話要。 嗯，哦。係 啦。 即夠鐘食藥啦，係啦。 啊，長情就真係唔知佢點啦。 唔會又跌落我哋講嗰個套路啊嘛，嗰個即係維斯理或者 呢個。會嘛？呢睇個畫頭就唔似啊，嗰種。 似啊呢啲，係。 佢又唔似嘅。 嗯。 反而似一套真係一套動作片嘅佢啊。 係。 即係佢又唔似古惑仔嘅，其實 又唔似古惑仔嘅，因為佢哋開曬槍啊，打曬關鬥 嘅。係咯，古惑仔又唔會咁嘅，其實 好似軍事咁啊，見到佢哋咁。 係咯，好奇怪咯。其實你講翻佢哋 raw 啲咁，會唔會似啲？即係你可以話佢哋唔係古惑仔，但係即係 raw 打 raw 啲啊，都得㗎。係 咁啊，唔係好似啲特警咁。 特工咁都變咗係咯。 嚇嚇，咁啊奇怪怪 咁。奇怪啊！咁嗰啲衣著又如何咧？ 咪時裝咯，普通嘅時裝，即係著件皮褸裏面 T 恤嗰種嘅啫。 你有冇覺得佢似翻古惑仔嘅嗎？又唔係。 又唔似，又唔似古惑仔 喎。係咯，咁即係純粹揾翻個班演員翻嚟啫，係咯，好奇怪，係咯。咁你下次又試下揾佢做古裝啦，齊人又係咯，都得係。嗯。 係咯，做四大名捕咯。 佢哋做翻四人，咁突咗個點算？ 做諸葛先生咯，剩翻嗰個。 咁樣。得边个得边个救猪同救角啊？ 系 系咯， 系啦， 仲要正我啊！ 系 ，OK， 好啦，咁就冇 冇啦，码头咁多啦， 好啦，冇再啲骑呢啦 ，OK， 冇啦冇啦冇啦冇啦， 好好啦，咁有咩产品啊啲嘢啊？系咯，有冇啲 产品啊？其实系要食换一只百兽王咯，啱出咗咯。 哦。食換你先，即又係嗰只砌模型嗰只， 係 Bandai 嗰只， 嚇，係得唔得？ 掛住個名係食換，其實係模型嗰 只。係啊，出咗個勇者王啊，嗰個啊，係點啊？得唔得？ 好多啊，其實已經出咗好多。 好多啊，係啊，做啲巨神啦，乜都有啊。 係。 得唔得呢個？ 呢個。嗯，要換件啊！今次係。 係。邊一啲部分咧？ 嚇啲獅子腳喎，我見到係。 哦，即係佢唔係咁接得埋嘅。 佢俾你換走佢嘅，應該係換到變咗好似套動畫咁樣。 冇咗腳嘅，其實變咗。 係啊。 哦。 係啊。 即係唔係 keep 到個外形靚，但係就要掹下啲殺手腳腳咯。 嗯。OK。 換翻粒壁落去咯，係。 係，即係佢好似金毛獅王咁縮到得翻個教咁就算啦，係啊。 係啦，係啦， 嗯。就唔係好似出入金咁啊，真係隻手縮埋嘅，佢變咗冇咗嘅 咁啊， 冇咗啲嗰四隻腳。OK， 好，咁啊呢個都正常嘅，係咯。如果你要造型重視嘅話，咁仲有冇？ 唔係，但係其實佢呢個有好多版本嘅，有美版同日版嘅。 好、哦，點解咧？ 因為佢個名唔同啊。 高牀係嘛？你講美版 叫係美版就叫高 牀。咁就係個盒改嘅啫喎。 就係其實仲有一隻係嗰陣時。动漫节系鬼佬嘅话，圣地亚哥动漫节都会限定嘅，好似有。 有咩分别嘅？ 佢多咗个掹剑嗰阵时，嗰个特效剑嘅，好似话。 即系你即系背脊掹掹剑。 唔系，佢掹剑系喺我撕两个只手咁样合埋出嚟。 系两个狮子手，因为佢只手系个狮子头嚟噶，即系两只好似做个。 红色同埋绿色嗰个狮子咁样， 嗰下就会 系啊拉剑出嚟嗰阵时，佢如果好似我记得动漫只嗰个我嗰个版本出嗰只咧，佢系多咗一件特效件，就系掹剑嗰阵时嗰个特 效件。哦 ，OK。 嗯， 但系正常，因为我哋 香港嘅动漫节都有卖过噶，嗰、那个版本 系嘛，都有香港都有。 但系我买唔到喎，嗰个 系 可能真系限量啦，佢系 系。 系啦，咁但系而家我哋正常街买就算美版、日版都冇嗰件件嘅。 即係你意思佢係掹緊出嚟，咁即係點啊？即係有個劍柄就得折嘅咯， 有個光咁樣嘅嘛，嗰個頭係 係 啊， 即係一件透明件，好似閃電咁樣拉出嚟嗰種感覺咯，係 係啊， 咁但係而家我哋喺街買咧都有兩個唔同包裝嘅，其實係，好似馬仔講一個美版一個日版嘅應該 係， 係啊， 咁就美版就係一個彩色封面嚟嘅，日版就係普通。食換咁樣黑白咁樣 pack 埋一堆嘅啫，其實係。 哦。 係咪咁啊？如果我冇理解錯嘅話。 係啊，佢誒應該咧，因為美版嗰個咧，其實佢個盒嗰個大封面，即係其實佢細盒入邊嗰封面一樣放大咗，變咗成個盒咁包住咯。但係如果日版咧，就係佢即係個出邊嗰個外盒咧，就係灰黑色咁樣，跟住有幅相咁樣嗰啲咁咯。 嗯。 但其實好似應該拆開咗入面就好似個封面就一樣嘅，如果細盒嗰陣時就係個名唔同嘅啫。 嗱，我就買咗，我有買到嘅，我買咗美版嘅，其實個我買咗個盒嚟。 點解咧？ 開咗之後咧，佢唔係分開五盒嘢嘅，佢係將啲件即係好似普通模型咁一包一包嘅。 哦， 咁應該唔同喎，咁可能同日版啲 嗰個劇情。如果日版嗰啲應該分開五小盒咁樣嘅，好似 係。同埋我知道，好似如果響伊昂咧，即係吉之島嘅，好似佢有得分開賣 嘅。哦，咁嗰個應該日版啊，可以分開賣嗰個。 係啊。 嗯。咁我諗都冇人會分開賣嘅，其實係咪咧？ 應該唔會啩？零零碎碎買一隻獅子。 除非你爛咗一隻嘅啫。 嗯。 系啦， 咁但咁分分有实物啦，咁完成度点咧呢只嘢？ 我就未砌，咁但系我觉得就、那个外形 O K 嘅，因为我有玩开呢个系列嘅。 嗯， 咁我觉得佢一路都出得算系咁嘅啦， okay, 其实都吓。 啲、分件如何咧？都 O K。 其实就冇乜分件嘅，俾大量贴纸嚟嘅，其实系。 哦，即系唔系话啲颜色真系做得翻人 哋？唔系噶，唔系佢冇分到好似模型咁仔细 嘅。 O K。吓，佢都需要好多嘅贴纸嘅。 或者自己邮过。 或者自己邮过系啦。咁你自己拣啦。咁阿马仔话之前佢有只勇者王就话系咪松松地啊？其实有玩嘅嗰阵时系。 其实因为勇者王啲即系之前嗰啲系佢始终有啲武器太大件咧，一用嗰啲就松得好劲噶。系啊， 吓你讲高啲，听埋直情要撑住啦，系嘛？ 都拎唔起噶啦，其实。 咪系啊，就令到啲件松晒。 嗯。 嗯。 唔系咁，但系其实如果你话百兽王咧，就近排呢几年应该系出咗好多嘅，因为如果你话外国唔系因为香港公司系咪 PayMe 咧？咁佢嗰度出咗啲胶做嗰几只狮子，有出新嘅百兽王，即系新嗰只高材啦。Defender 好似我只叫， 即系美版嗰只嘛？ 系美版新嗰只， 系、 嗯、即系 CG 动画嗰只啊， 系 跟住同埋旧嗰只百兽王又有出啦，都系七百几至九百几蚊一只到啦， 嗯， 吓咁如果你话出金云咁，之前又出咗啦， 系啦，系啦，系啦。 系啊，咁其实大大细细， 即系连 LEGO 都出埋啦，仲 系啊，系啊 ，LEGO 一近，系啊，即系你要胶噶，又有胶，你要合金又有合金，你要 LEGO 又有 LEGO， 突然之间会有咁多产品啊嘛，佢 系啊，佢唔知点解系出文啊，咁多嘢都系啊，因为奇遇好似未试过系即系全部咁多都会出晒咯，系啊，系咧，佢而家呢只系百兽王系全部出晒啦，今次系。 我覺得是因為佢有美國呢個市場嘅原因咯。 係，係咪會唔會部署緊呢個真人版呢其實喺度。 啊，真人版講咗好耐啦，早過曬所有嘅嘢講。 而家真係突然間咁多嘢彈出嚟喎。 唔輸啊，因為真係賣得啊嘛。 係。 係咯，但係賣得可能係因為個美版嘅原因咯。因為我其實唔係好覺得百獸王，即係如果講日本版，係真係其實咁受歡迎。 同埋我都唔明點解香港好似突然之間啲人咁中意咁嘅，我都唔係好明嘅。 係啊，之前冇提，但係同埋即係執金雲咧，係炒到勁啊，五千幾蚊都飆到出嚟啊！呢個價 啦， 係啊，即係啲鋪頭係飆五千幾蚊嘅可以。 哇！誇張喎、啊，好似原價咪都係二千松嘅就 係。係二千松啲啊！係。 係，我就嚟可以買翻嗰只啊，復即係嗰只原本嗰只。古董嗰只大佬， 哦，嗰只唔得，嗰只過萬嘅。 嗰只而家過萬啦，哦，搞到咁勁， 嗰只唔得嘅。 哦，咁但係 因為奇遇七金雲咧，近年出嗰啲都唔會炒得咁勁嘅。 唔、因為大家都知道佢每隔幾年都會復刻一次嘅，其實已經。 嗯， 係啊，佢改版再出咯 ，R 版啊嘛。 咁所以都唔係好追捧嘅啦，好多時都。 嗯，即係有價啫，唔一定有市，鋪頭咪標咯，標同嘅啦佢。 唔係，但係因為其實咧，唔知係呢只先飆到呢個價，因為其實就算你勇者王嚟成扎咧，佢個價升翻咧，都去唔到呢啲咁嘅價咯。 唔、但係佢個價有冇實際成交嘅啫？ 咁啊唔知啊。 咁嗰個恐龍戰隊嗰只得唔得㗎？其實係 麻麻地啊！我見到即係近排咪出咗另外嗰只即係。綠色戰士，我只叫咩龍啊？嗰只 唔記得咩龍，好大隻， 長頸龍啊！ 長 頸 未出，長頸 長頸未出。哦，即係唔係？哦，你講嗰只白色，我企喺度嗰只係嘛？ 係啊，即係凹落去，好似頂帽咁套落佢度咁啊！ 係企喺度嗰只係 係啊，企喺度嗰只都見到跌價，好似原本過千，而家我見到都賣八百幾啊嘛。 我即反而真係白獸王，淨係得白獸王，其他咁硬。 叫做冇嗰陣時，同埋唔知係啲貨少啲咩，可能係咪分咗去啲鬼佬度咧？因為佢嗰陣時都冇見到佢話跌到千幾蚊一路落咁樣，好似冇嗰陣時都係二千蚊到咁上下，好似就冇再跌啦嗰陣時，即係。咁但係而家仲要升得。 鬼佬喺 Voltron 呢件事近年係一個興翻，因為佢有新嘅卡通片啊。 系啊，但系佢好似我觉得系反而成功喎、啊，呢、這个唔好似之前嗰啲即系嗰套咩啊《虎威战士》咁塔跳嗰阵时反而。 我听嗰啲鬼就话咧，佢、哦、话初就佢又好似走啲细路仔路线，但系佢后屘咧就走翻一个大人路线嘅，即系话啲古仔好 serious 嘅。 哦，即系佢收得嘅，其实呢一套新版都 收得噶 ，OK 噶。 因为所以我觉得好奇怪，佢已经拍到第七季啦，喺几年之间。 吓咁夸张，咁我都唔知去到第七啦，但系总之系得噶啲鬼话 O K 噶啦，佢系 系啊啲鬼中 我都觉得好奇怪，所以系 系、啊，咁所以你话佢有卖翻买翻旧嗰只嘅兴趣， 哦、 当然会有啦， 受欢迎啦，咁真系 系啊，因为其实又系嗰句啊，你有新作啊，梗系好过冇新作嘅， 唔系因为其实好多咧，其实近年咧炒翻旧嗰啲鬼佬嗰啲拎出嚟咧，其实唔系好 hit 到嘅。即系嗰时其实零几年嗰时候有 He-Man 有新版嘅， 嗯， 跟住之后你再之后咪有、 嗯、 即系头先讲啊，复威战士嗰啲啦，吓呢新咧，但系都完全唔得嘅，系其实我觉得做唔到嘅意思。 咁你呢个 Voltron 系日本风啊？ 啱佢哋啊！ 日本風其實好犀利噶，呢對啲鬼佬，鬼佬係識揸筷子食日本拉麵嘅而家。 嗯， 即係而家喺日本拉麵店入面食嘢嘅係鬼佬多係亞洲人嘅，即係我講即係外國 啊。 係，即係佢哋好接受呢、這個係啊，即係日本嘢呢樣嘢。但佢哋就反而唔好吹寒風嘅。 嗯。 啊即係同埋日本動畫呢樣嘢，的確係係普及㗎，即係呢一樣嘢而家係咯。 係。 嗯。唔知啊，咁啊係咯，可能因為咁嘅原因，咪呢隻嘢特別即係個市場係國際嘅，咁你話會唔會好啲？一定係啊。 係咁，香港見到啲嘢升得嘅咁啊，個 又炒埋一個 又話正啦， 係啊， 又話正啦， 睇佢冇睇過都冇所謂㗎，係咯。我自己就唔係太鍾意呢個白獸王嘅啫，因為唔知大家知唔知咧，佢哋最初原來美國嗰邊佢想要係要金毛獅王嘅，即係金毛獅王啊，嚇， 係 咁但係嗰時就係同日本想攞個片嘅啫，佢淨係話俾聽我要有獅子嗰套咁點知佢俾咗？有五隻獅子喺度嘅， 五隻你，哦， 係啦，佢搞錯咗啊，唔知點解？ 你要獅子咪俾多啲你咯。 我谂啲鬼佬唔知道几只狮子嚟噶嘛，睇落去系嘛？ 几只狗啊？ 咁又唔未至于我一次炮咁咯，因为佢都冇条颈嗰啲毛嘅。 我嗰个鬃毛嘅， 系咯， 最主要系。 我佢惊翻鬼，我都唔知嗰只系狮子嚟啊！睇落去啊，系咯， 系全部狮子乸嚟嘅， 或者狮子乸啦。咁你话要狮子咁，你应该我又唔知点解佢唔会谂起系金毛狮王，但其实个原意系想攞金毛狮王。嗱，你所以谂下争几远啦。原本咧應該做 Voltron 係做金毛獅王嘅，竟然變咗做白獸王， 係 即係歷史從此改寫啊！係咁如果唔係咧，可能而家啲人大量喺度翻畫嗰套係金毛獅王咯， 係係翻嚟金毛獅王嗰陣時啊，再版咗之後多火就係跌價咯，即係 嗰只大佬飄頭腳啊嘛，大佬。 冧到一千蚊都唔使，可以最低。 真係唔係幾好㗎，你講合金文嗰隻，老實講。 佢一隻腳最趕喊啊，一個教唔係喺中間嘅，係兩邊黐住啊，浮空嘅中間叫係 好大 力 啊！呢下嘢係 啊， 呢下嘢唔係好實嘅，同埋只獅子都好肥啊，即係肥豬咁中間只。 光頭 啊，係。係啊，即係你重現出嚟個感覺好似。即係你點解好似同以前嗰只差唔多嘅啫喎？你冇乜點話大改進，乜呢度都好啲嘅人。 可能嗰只仲靚啲添啊！ 係啊，真係啊，仲靚啲嘅。咁你同埋佢好似只腳都係冇收埋到㗎，係咪？即係嗰只獅子腳。 佢好似俾你換件。 哦，有得換件。O K O K。 換件咪水喺後面咯，你換翻翻咯。 總之就唔太鍾意嗰時啲人都嗰隻合金雲係係，所以冇辦法啦，係咯。同埋實質當年有幾人真係睇過啊？金毛獅王講真， 仲亞視做嘅係，仲 亞視做嘅冇錯。 係 馬仔有冇睇過 金毛獅王？立過下咧， 即都有睇過嘅。 太空保衛團啊嘛，應該係叫做。 太空保衛團冇錯，叫做。 我唔記得個名啊，我記得立。 好多人都噏唔到呢個名，淨係噏金毛獅王 嘅啫。其實金毛獅王係真係嗰只獅子個名嚟嘅。 定係嗰只獅子係叫 做？唔係個機械人叫金毛獅王。 系， 好似你 睇我反而 好似有叫做咩獅王機械人好似， 唔記得啦個名真係， 佢冇正式名嘅，係好。 如果睇多啲，我反而我覺得係白獸王嗰時睇得多啲，因為睇咗兩次嘅。 白獸王都係後來先做嘅，佢唔係嗰時做嘅。 係，因為睇咗兩次，因為嗰陣時做一次係叫白獸王，唔知做咗少少，跟住又冇得做，跟住轉頭又有烏藏做。 係。 金剛戰神啊嘛，咪 金剛戰神。 係啊， 冇錯。 咁變咗係睇咗兩次嘅嗰陣， 但係啲古仔有冇改嘅咧？ 咁我唔知喎，印象中好似都係差唔多，都係唔知點解開頭見到係即係紅色獅子嗰個係打整整下又幾集就冇咗，跟住變咗公主揸咗隻紅色獅子啊，唔係隻藍色獅子講錯，係隻藍色嗰隻獅子。 嗯， 係啊， 即係好奇怪啊！即係明明係聖鬥士保護呢、這個嚇。啊 雅 典娜，咁點解會死咁過？即係雅典娜落埋嚟打嘅，即係我感覺有啲似咁，係咪？ 係嘛？有 雅典娜要參戰其中一個咁，其中一個聖鬥士咁，我感覺有啲似。咁如果公主香咗咁點算？ 我都香得咁，公主就好容易香喎。 係咯，但佢又冇香咁，香香公主嗰度係咯。咁佢保咩護個公主我都唔係好明，係咯。咁但系冇办法，例牌总要其中一个女队员咯，系咯，冇办法，要承接 拍。同埋嗰阵时 啱色噶嘛，好似你话系嘛？ 系一新版我就啱色嘅，但系旧版嗰阵时成日睇嗰阵时拗大头，点解揸黑狮子嗰个系着红衫嘅？ 冇错， 系反而揸只红色嗰只火焰嗰只红色嗰只狮子系着黑衫嘅，反而。 但系你话嗰个瓜咗系嘛？ 哦，唔系，死咗个蓝色嗰、那个。 哦，死咗个蓝色嗰、那个 ，OK。 系 咁佢着咩衫嘅？ 粉红色咯。 系啦，都唔啱色嘅，同只狮子都唔 系啊，同佢只狮子唔啱色咯。 嗯，好特别啊呢、這个，系啊，即系颠倒咗呢个战队入边嘅原理啊，一定要跟翻只色帽，即系颜色系唔紧要嘅，即系阿宝系白色衫嚟，揸高达系啊，不过高达其实讲都讲系一只白色嘅机嚟嘅，系咯，讲啊。 是白色恶魔啊， 是咯，但以前是蓝色的嘛，本来设定上去的，即是他有少少都想配返隻色咁嘅，通常你驾驶员嘅服装嘅颜色同隻机，即通常都会配返，但是没有啦，他就冇配啦，唔知点解，好奇怪，好啦，咁就冇， 仲有就係另外一隻又係可以变形合体嘅，就新啲嘅，但价钱就係呢个白色王嘅十倍嘅。咁就係叫做天直年嘅超重神， 係 係 啦，哇！ 今次因為之前有個變形合體就俾人鬧得好勁，就係嗰隻超獸機神，就係話隻手啊成日會斷嘅，係 哦，係啊，係啊。 但今次就啲人我睇翻人哋玩家玩過或者日本玩家玩過咧，咁啊改善咗嘅係穩陣嘅，今次其實 拍佢都唔斷嘅，今次 係啊，又未至於咁啊，起碼唔會咁易殘啫。 哦，咁樣 OK。 咁個變形我覺得佢都做得唔錯嘅，其實都幾靚嘅。 嗯。 但有樣唔好嘅，啲人就係彈嘅，就係隻手要拆咗出嚟，然後再先至可以再合體，即係佢哋成日覺得唔算係完全變形咯。呢個係。 你講邊個隻手要拆出嚟？你講裏面中間嗰部機械？ 佢個細機械人㗎嘛，其實係。 係啊。 咁就可以戴手套咁戴咗。 其實佢係好似勇者王咁嘅，即係佢中間有一部。街架咁嘅嘢嘅都係嚇， 係啦係啦。咁其實個變形嘅即係有個機械人仔，有機械人仔喺中間，跟住著對襪，戴對手套啦，半身咁嘅啫。其實係 佢就隻手好似變咗個膊頭嘅，我而家好似變咗個 膊 頭 嘅， 扭得埋 係 啦 係啦，個底咁樣嘅 係。係啦，跟住兩隻手係另外兩架機。 係啦。 咁兩架機先搞笑就係個人坐正喺個飛拳度，射飛拳出嚟，射埋個人出嚟嘅。 即係佢呢度應該係抄彈核王嗰個效果。 係冇錯，直情係係係。咁而個男主角咧，唔係揸嗰部細機人嗰、那個，係喺其中一隻腳，我記得好似係左腳嗰部，其實好似核戰機咁嘅嘢嚟嘅。 唔知，因為左腳右腳係一樣樣嘅。 係一樣樣，冇錯。我記得係左腳嚟嘅，咁就好似核戰機咁啊！平時個機飛機狀態。 條女揸個機械人嘅，應該中間嗰個 係。條唔係條女揸嗰部飛機，那個機械人係嗰個長毛，即係即唔係長毛，即係個靚仔啊，靚仔。 哦 ，OK， 唔 係 主角嗰、那個。 那個女就係嗰部好似。咪即係好似嗰個隱形機咁嗰個飛翼嗰個嘢，咁佢就耷埋落個胸口嘅，佢就唔係就係背脊嘅，即係成個背心咁笠上去咁咯。 係，我就係話笠住背心咯，其實 係。係啦，嗰個就女嚟嘅，係啊，嗰個好似有超能力嘅，唔知有冇記錯啊？係唔記得？係啦，因為嗰時嗰套好鬼機味嘅，大佬嗰時啊，超重神，真係超重口味嘅啫，即係又大張正紀嗰啲機 feel， 真係惡定。雖然我就好個嗰個超常個機械人個樣幾型嘅。 啊，機設 O K 嘅，我覺得係 佢、OK, 真係 大 核王嘅進化版嚟嘅啫，其實 都類似路線咯，係咯。 咁、 類似路線 咯。嗰、那個產品出咗嚟就唔錯，因為就係全部係上色嘅，就唔係原膠嗰種顏色。 哦、 所以個質感啊做得幾靚 好多，係 有顏色咁樣就幾靚嘅，其實我覺得佢、但係個價錢啊真係揦嚟咗啲，其實係。 哦，得呢隻買咗啊，分分都。 我冇買，冇買。 未買 都幾金啊呢隻。 都諗諗先啦，呢隻要係。 啊，即係真係頭先嗰個百獸王食碗嘅十倍喎、 啊， 價錢係。 而家等緊佢出食碗啊呢隻。 唔知啦。 呢隻排隊都有排排啊，如果出呢隻係啦，但係就靚嘅。 哦，咁啊，係咯，靚嘅，靚嘅，靚嘅。 咁佢合完睇都有個活動能力得唔得咧？ 都 OK 喎、啊，都擺到啲有型姿勢嘅、哦、都可以。 係 OK。 但係就略嫌對腳就會大咗少少咯，我覺得個小腿，因為始終係兩架飛機嘛。 係啊係啊係啊。 嚇咁啊，照吸落去咁可能就太大咯，我覺得。 好大對腳。 其他都冇乜問題嚇， 係 咯。 你意思佢大即係咩對鞋嗰位啊？定咩？定 小腿啊？因為成 成個小腿 落去啊。 哦，即 係 套 翻 個 機械人嗰嘛，佢 係。係啊係啊係啊係。 咁啊變咗好似好闊咁啊，好大 嘅 咁樣。咁呢個我覺得又呢、這個平衡度啊，要攞得係難攞㗎啦。其實呢個平衡度 冇錯，係 咁、我覺得佢而家呢個比例都算可以接受，唔至於話大到好得人驚嗰啲咯。 咁但係即係都算係靚嘅呢隻出得。 有型嘅，有型嘅，我覺得 OK 嘅，係啦。 係唔知香港多唔多人中意超重神？ 知喎，咁啊。不過可能近期啲人鍾意玩合體咁，我諗都多人鍾意嘅，可能係佢又近期啲囉，又 即比起嗰隻淨係識喐嗰隻 V 型電視盒啊，個合金 嗰隻就得人驚啲喎。 即嗱呢隻就冇唔係合金嚟啊！你想講超重神啊？即係 佢有少量囉，其實你當佢唔係都得㗎，因為 膠多啦， 係佢好似都係個。腳掌定咩嗰度喎？啲係點啊？ 關節有少少合金 少係啦。咁就 V 型就講到好多咁，但係好多鐵咁，但係出咗嚟咧，我見佢所謂活動性高咧，就係、是、哇，成隻散曬咁嘅。 佢揾一條嘢連住所有關節啊嘛，其實 係。即係直情你可以掹鬼咗中間條鐵出嚟，哇，成隻散曬，你不如揾抽鐵線穿咗算啦，大佬攞你命，攞你命三千咁嘅大佬。同埋唔係都唔緊要，你喺個過程度掹佢出嚟唔緊要。但係喂，佢就算擺完個 pose， 喂你後面一睇，喂穿曬筋嘅大佬嗰啲菌。 我見到啲人影相咧，就擺完 pose， 淨係影見唔到穿筋嗰一面咯嚇。 嗱、你就睇相咧，因為我睇嗰啲佢係 YouTube 片啊，佢冇得。佢同埋佢中專登影俾你睇喎，氹氹穿㗎，咁佢都話係後面穿曬筋㗎咁樣，係咯？點解咁嘅？咁就唔得啫，係嘛？穿曬崩咁， 唔係好收貨咯。其實， 即係你咁樣高可動法，咁你實得㗎，先點解唔得啫？你點扭都得，穿曬崩嘅話，係咯。 喂，但係其實呢個一條嘢咁連住咧，係 band 帶近年咧，佢好中意用呢種方法來做嗰啲咩架度。 你話有拉出關節，唔其實佢唔係，佢淨係成隻散咗，大佬。 唔係，因為其實佢嗰啲要玩到咧、要做翻喺劇入邊咧，或者咩嗰啲動作啲咁嘅嘅 pose 啊。 其實佢呢個嘅動作誇張過到劇裏面喎。 係啊， 佢而家一定係 佢咁大佬。 系咯，佢都冇扭腰嘅喂，喺度剧到。 系啊，边有咁啫？佢套剧都 变咗速水人知嗰啲啊。 系啊，冇错啊，劲过啊，可能。 咁斗唱大武士系咪应该好啲咧？应该我感觉上应该出呢、這个。 真系到时睇佢出成点咯。 嗰阵时之前喺动漫节就见过实物嘅，我都。咁佢就冇摆啲咁夸张嘅 pose 咧，你又唔系好觉嘅，其实。 哦。 冇扭到咁笨。 嗰啲誇張 pose 咧，你就見到啲穿崩位咯。 同埋佢好似肌肉咁啲噶嘛，嚟嘅嗰兩隻係咪？ 因為佢係大張正企啊嘛，個監手係。 即係話呢隻 V 型就唔係。 唔係呢個系列都係大張正企啊。 但 係 呢隻 V 型 冇 肌肉感， 冇 唔係咁肌肉喎、 啊， 佢係。 係啊，直不甩嘅。 係但係嚟緊啊，泰坦三同埋大武士有嗰啲 係啊。 圆嗰啲位喎，见到。 哦，即系可能净系呢一只、呢两只先至系大张正己啦。 系咪？ 机会系，可能系啦。咁如果咁样就，因为呢只好方形嘅，呢只又唔系。 系咯，同埋整个膊头唔知做乜特别高嘅，好似传说巨神咁，唔系咁嘅。 系咯，都未到上到 冇啊 头顶咁高。 系咯，黐线，系咯。 好似去到尽咧膊只耳仔嗰度咁上紧嘅 啫。即系人哋高少少啫嘛，边有咁样噶？系咯。 佢推 得好 高，可以 系啦，好怪喎，咁覺得嗰個造型啊，咁但佢又唔係變大隻佬，咁都唔知個咩造型嚟嘅，嗯，咁啊睇下下一隻點啦。我對佢咁即係呢啲算唔算拉出關節啊？我覺得呢啲 佢哋結焦就叫做拉出關節，其實係。 但我哋平時講嘅拉出關節唔會拉到咁樣嘅。 佢呢個就係甩出關節啦，呢個係。 嚇、啊！甩出關節。 甩出嚟嘅關節啊！ 係咯。即系大佬离晒谱，你喺后边睇哇穿崩嘅咁系咯，你不如搵张胶纸黐住咪算咯，系咪？如果系咁，系咯，唔得咯，我觉得系咯，即系一个佢个构造上 都睇淡嘅，其实都即系都睇淡佢唔得噶啦，其实都同埋个价钱都跌得好快嘅，因为都 系咪啊？ 唔系因为我其实啲人都觉得佢呢个系 Super 合金加贵版咯。 死啊真 系！嗱，咁又打正超合金云嗰个 logo 先至最衰，其实。 近排或者早排咪出咗只黄金盒嘅，即系香港出嘅，应该如果冇搞错。 系啊， 啲人就讲到好正，但系真系唔好意思，嗰个变形方法佢唔跟动画呢下嘢，我真系接受唔到嘅。 啊，你重现唔到你唱。即係變形嗰個感覺嘛，已經 係。係，因為你黃金嘅變形根本係超簡單嚟啦。其實呢、這個佢咪重複緊嗰時大武士個合金環嘅問題咯。其實大武士個變形簡單到，喂，瞓喺度，本來好簡單，瞓喺度啫嘛，冚一個蓋啫嘛，大佬，係咪？ 佢要就翻個頭啊，因為嗰時大武士 就翻個頭， 佢所以變咗兩個頭。 要 係 架車咧，個頭會好大嘅，有機會。 因為佢架車好壞嘅。因为佢一架货柜车咧，个头咧同车身一样大嘅。 佢一就系一个人头，一个车头，佢就将佢成个 flip 咁样就反转，咁啊收埋喺个身入边啊嘛。咁但系咁样你， 跟住佢嗰两对，佢嗰对手咧就塞咗去只脚度啊嘛。 如果嗰对手系咪收埋咗个头就冇位俾佢只手缩翻入去，所以佢就要收埋只脚啊？ 系啊，佢收咗只脚度 咯，点解？ 咁我寧願你將個頭反落佢攞喺度囉，即係總之搵第二個位低呀，唔好喺呢度啦。 唔係，因為我嗰陣時呢佢仲喺度好即係 band by 嗰陣時仲係好執著嗰個變形唔使拆嗰樣嘢嘅，同而家近年嗰、那個即係而家呢幾年嘅 變形唔使拆，但係你跟返佢原本嗰個變形方法就梗係 very good 啦。變形唔使拆，但係你顛覆咗佢原本個變法就有冇完全冇意義㗎喎。 佢近來咧就有顧及兩樣嘢嘅，就變形唔使拆，跟住咧可能係換一件件，就俾你個比例靚翻少少。 係啊係啊，啱啊，呢個咪造型重要啊嘛。 近年反而佢係又拆唔係又拆，真係我覺得餅底。 係啊， 即係佢而家好中意拆慳翻嗰啲做機關嗰啲手續嘅， 係咪 啊？ 係。哦。 近年係啊，因為佢而家覺得換件係慳好多，即係佢飛到件件又咪加貴啲價錢咯。但佢又唔使做咁複雜啊！ 係個設計簡單咗，相對就 係、是嗯啊、即係你完全唔跟佢原本嘅變形方法呢樣嘢，我真係接受唔到嘅。係、 哎、 你自己作個第一變形方法，咁你中意點啦？點都得啦，係咪先？係係咯。咁所以嗰個黃金盒我反而我就唔係太過受啊。咁、啊、但係好多人 pose 係好似好靚㗎咁佢啊。 係唔係咧？ 係好啲，因為手長腳長嘛。但係反而佢手長腳長咧，我又覺得冇咗黃金俠嗰個味道啊。 係啊，係啊， 應該係矮矮肥肥噶嘛，其實係包都係。同埋你， 知啊， 你成包檸檬茶咁大，你拿起手都唔係一個打火機。 係咯，同埋做咁大做乜啫？ 咪啲人就有啲人中意嗰啲就護航。就話佢係做一個，佢變大咗嗰個形態。 變大咗就唔係咁細噶咯。 咁變大又唔係咁細喎，咁你點解要話佢？ 變大成座大廈咁大喎，唔該，係咯。 我又唔係好明喎。 我唔明喎，係咯，點解叫做變大嘅形態咧？ 即係變大咗就會變咗手長腳長，咁我又唔好覺咧喺度。 唔係，佢個卡通係又係嘅，佢有時畫佢係會變翻係流線型噶，咁但我又唔覺得佢真係好流線型啊。其实嗰时咪就 系 你想讲嗰啦，速水人士佢都有出过黄金侠噶嘛。 佢嗰个咪变成而家人哋跟嗰个咯，变成佢。 系，但佢系有弯噶，佢脚真系佢又有少少弯弯地啊，咁嗰个真系画出嚟嗰个样嘛，咁佢呢个又唔系啊，佢呢个又唔系，咁我都唔知呢个系咩版本嚟嘅，系啊。同埋我觉得咧，坊间咧成日讨论嗰样嘢咧，好笑。佢哋话咪同埋一个讲法仲好笑。佢哋話黃金首都其實係大陸或者台灣嘅叫法嚟，佢話香港叫金殿像，我唔知佢哋點樣睇法啊。咁照計呢個芬芬佢都呢個肯定有睇啦，係嘛？ 我就有睇過嘅，咁但係你話嗰個絕招係乜嘢啊？好似係首都嘅，我就記得印象之中係。 其實咧， 係咪黃金首都咧？ 其實係兩招嚟嘅，其實兩招唔同嘅招嚟嘅，係啊係啊，佢有兩招。佢最初就咁插人哋，跟住掹咗人个炉即系个心出嚟噶嘛。 系啊，揦住个心。 嗰招就叫黄金首都。 系。 跟住后来咧，即系你当佢即系后屘做下咧，佢就插人插完人啊，佢唔系掹人噶，佢成个手掌射穿人噶。 系。 嗰嘢叫金殿掌。 哦，即 系两招嚟嘅。 OK。 O K， 咁我都唔知点解佢哋可以喺度拗话又话黄金首都呢大陆名啊，咁我点会大陆名？ 即系其实两个都系我哋香港合片名嚟。 吓，梗系啦，梗系啦，同埋你黄金首都先系嗰嘢掹人啫，同埋佢哋做真系会调转噶。佢哋话嗰下个金殿掌，我都唔知佢哋点解会记得系咁。系咯。 唔知系咪嗰阵时出嗰啲 VCD 可能又改咗？ 唔知唔知嗱，因为我睇嗰阵我好大个噶啦 ，OK， 我好肯定记得，我唔系细路仔嚟，系，啊，同埋我都 OK 嘅，黄金时我睇，我睇晒嘅，系啊， 系， 中间嗰啲唔好睇嘅啲集数，但系我都有睇嘅， 啲冇睇啲嘅其实啊， 系，虽然中间嗰啲集数有啲唔好睇，不过我好中意佢嗰啲某啲集数嘅，吓，即系同埋佢成日玩鬼咧，我好中意嘅，即系明明佢机械嚟噶嘛，嗰班敌人都机械啊嘛，但系好中意玩鬼嘅。就係扮鬼， 可能因為係龍之子，所以個風格同啲巨大機械人卡通係 好特別嘅，佢好詭異嘅，即係我明明呢個機人卡通嘅，點解佢成日玩啲鬼啊，同埋玩啲魔神啊，我覺得好正啊！呢樣嘢就係、是、係啊，係同埋佢中間咧有幾集畫得好靚嘅，畫得靚嗰啲集數咧係好靚嘅，即係你平時睇係好薯噶嘛，唔係嘅，佢啲集數畫得好有型。同埋佢成日玩嗰啲彩色嘅閃光嘅，中意係啊，即係佢係玩嗰啲阿金田一耕嗰啲嘅 style 嘅，即係其實即係嗰時玩未來警察啊，佢成日咪玩啲光咧，但係嗰啲光唔係我哋而家玩嗰啲光咁喎，佢係七彩嘅啲光，咪即係畫裏嘅咋，即係用顏料咁樣喺度玩嗰啲閃光，係用顏料表達嘅啫。咁同埋佢哋畫嗰啲動感咧係好變形嘅，即係畫到佢哋走，即係你可以話佢係將佢。佢唔係走樣，佢係專登即係畫到咁樣嘅，嚟製造一種動感。嗰啲嗰時我覺得好正嘅，係啊。咁就係黃金俠局部嘅集數會出現，大結局肯定係啦，係中間有幾集都有。咁所以好好睇，我覺得好好睇嘅呢套嘢，好特別。 我印象中就係記得臨尾嗰時佢盲咗佢。 其中有一段集數係有盲過，係。咁啊，同埋打最尾嗰個咩 X 先生啊嘛，嗰只唔係何守信啊，即係佢打完嗰個咩威達大王之後，走出嚟嗰只惡魔咁噶嘛，佢後屘咪攞阿黃金俠想祭神噶嘛，最尾嗰集咪喺佢嗰個心口度畫咗個嗰啲咁嘅符號嗰啲咁嘅嘢，即係整爛咗佢噶，直情，或者好睇㗎，好睇㗎，即係嗰度係好奇怪地喺機械人但係玩啲天使惡魔咁嘅嘢㗎。系啊，即系你就当你系机械嘅天使，机械嘅恶魔咁啦，你咁睇啊， 系啊，都好好正，系同埋佢好突破嘅啲故事。诶、嗯，你以为咁啊啲机械人卡通嚟嘅啫？唔系嘅，有一集佢讲嗰个即系女干部即系咩冇夜叉将军，咪同嗰个小龙啦、啊，即系佢嗰个男主角，佢锁埋咗一齐啊，但系用个手扣，佢两条友一齐要避开嗰只怪兽嘅追击噶，佢杀埋嗰只怪兽会杀埋嗰个即系嗰、那个即系嗰个女干部嘅。咁呢個逃亡嘅過程就係、是、到底嗰個女幹部會唔會出賣呢個小龍呢？咁因為佢有次有機會呢，佢可以斬咗隻手啊，咁佢咪可以走啦。係。咁但係你知人斬咗手就冇㗎啦嘛。係。咁佢結果佢冇咁做到，即係佢好奇怪地呢個女角呢，後尾係有少少好似有少少幫佢哋咁變咗。有少少做到最尾。咁好奇怪㗎，你睇呢佢係有啲人嘅故事嘅變化喺裏面，唔係一個咁簡單咁幼稚嘅故事嚟嘅，黃金俠反而， 嗯， 係啊，雖然你睇啲公仔，你覺得好似好瘦仔咁，唔係嘅其實嚇，如果真係有睇你就知道， 係， 嗯，係啦，所以我幾中意添啊呢個作品，咁但係我唔知啊，香港我就覺得純粹因為佢係一嚿金色嘅嘢，所以啲人唔 中意。同埋金色啦， 我覺得啲人係咁嘅啫，啲人連睇都唔知有冇睇過嘅好多，我懷疑。因為而家好幾個嗰啲藝員啊、明星都話佢哋玩玩具嘛，但玩具係咩？就係、是、會儲黃金盒啊！ 哦、 即係一講到儲黃金盒，變咗一個潮流咁嘅喎。 嗯。 係咯。咁啊，會唔會買周大福嗰啲會實際啲咧？同埋上次嗰個24 K 嗰個，即係個 band 帶個咧，我始終覺得嗰個好似出咗嚟靚啲咯，我自己嘅感覺。 係。 即系最终缩埋嗰阵，你真系觉得系一个打火机嘅。 嗯， 今次卖唔晒嘅，反而 系卖唔晒嘅， 系啊，跌价嘅， 跌价添，咁咪正啦。 一路都可以卖到，好容易。 正啊，几钱啊？ 而家六百几啊，你 六百几抵玩啦、 啊。啊，我觉得抵玩过呢个香港呢只嘅。 系香港就几钱？ 千几啊嘛？ 千几， 好似千二喎，都成 咁大只，真系要嘅。同埋佢用咗。香港就都真係金屬嘅咁就， 唔係個膠嘅咋，其實都係。 佢個身係金屬嚟嘅，好似。 係咩？個身金屬嚟嘅咩？我知啊， 即係佢嗰個打火機個殼好似係金屬嘅。 哦哦，咁啊。 但係啲手腳、手手腳腳嗰啲，其餘嗰啲就全部膠嘅。 哦，原來咁。咁同埋佢啲識著燈嘅，好似隻眼都係咯，有啲咁 嘅 堅木嘅。係咯。咁同埋黃金俠好似一路都缺少一個配件啦，就原來當黃金俠。即係一路都冇做過出嚟，但係佢講嘢嘅時候啊，佢就會喺佢個嘴咧，佢咁樣高大，咁個嘴隔離咪有兩個，即係個頭盔咁隔離有兩攤嘢噶嘛，係咪先？係。凸起噶嘛，佢講嘢就係嗰兩攤嘢之間有電會過電嘅。 哦。即 係好似有個心電圖咁嘅嘢過嘅，佢講嘢就會。係。佢使唔使喐㗎？ 嚇！佢使唔使佢木口木面㗎嘛？ 係啊，佢使唔使喐㗎？但係講嘢就會有個好似心電圖咁嘅嘢自咁樣過嘅。是啊，但冇從來冇做過出嚟嘅喺啲玩具，係、嗯、啊，就咁啦，係、嗯、咯，冇黃金俠的確係好正嘅呢個東西，係咯， 嗯， 但係我就好可惜點樣，咦嗰隻大嘢點解個變形方法係咁嘅，係咯，咁同埋黃金俠嘅變形其實係完全唔難去重現噶嘛，咁我都真係唔係好明點解，係咯， 係， 嗯，係啦，咁佢的確係。即係隻嘢 OK 嘅，係咯，但係即係，但係分分就冇覺得話咁值得咯，係咪？ 我覺得麻麻地都太大隻咯，我又覺得唔好玩咯，變成 即係個 size 係唔知佢想重現乜嘢，係 啊。 係。係。 我寧願即係要翻 Bandai 個變完，即係變咗似佢火機咁啊，好似。 係啊，精緻啲啊，個感覺。 同個男主角同個男主角同一樣擁有同一樣嘅嘢啊，你個變成。 冇錯啊，冇錯。即係我哋期望。 代入唔到套劇嘅，其實你拎住嗰嚿。 係啊，即係最好周大福出就最好啦。係 咯。 係。 或者嗰個咩接普個打火機牌子出。 都得。係啊，即係可能出咗你會。 嗰個最適合啦，其實係。 係咯。不過個黃金俠從來都唔打唔到火嘅，即係冇話，佢冇話佢真係一部打火機，佢咁嘅樣子，膠都佢都冇攞嚟打喎。係啦，佢冇話過佢打火機嚟嘅，的確唔打得火嘅，的確係。唔知佢變成嗰個形態有咩，其實有咩作用嘅？就平時都係冇話打火機嚟嘅，個樣似打火機啫，唔會個頭個頂都係打火。唔係佢好奇怪，因為嗰個大隻嗰只咧，佢個頭係唔知點樣前後兩片咁樣分開咗㗎，收埋佢。係 啊，係塊面同個後尾枕要一兩踩。 係啊，即係嗰個變化嚇、啊、都咁嘅，係咯，嗯，都好奇異啊，我覺得係咯，嗯， 所以係啦，我就唔係好接受到，係啦，即係等我對嗰個變形方式，你總之你唔係跟動畫，我就唔得噶啦，我係咯，係咪有問題咧？我 嗰陣時即係如果你話頭先話大武士咧，係嗰陣時係呢只唔知係咪因為變形方法唔同，定係唔啲人唔係好中意咁樣變咧？ 係 嗰陣時跌價試過600蚊可以買到， 嗰只直情好慘啊，係啊。雖然佢擺 pose 好好，或者即係或者佢甚至可以單腳企踢噶嘛，即係起腳噶嘛。 係啊，起到 係。係啊，即係其實隻樣都唔錯㗎，但係哇，那個變形方法真係我就真係接受唔到，我唔知其他人係咩原因咧，我真係接受唔到。 係，但係嗰陣時呢隻跌得好勁啊！即係佢嗰陣時係原本出1000幾蚊，好似唔知1200、1300啊。係。佢跌一半去到500幾、600蚊嘅真係。 哇！ 係啊，六嚿水我記得。 咁傳說巨神都好金嘅跌得。 系啊，我都系六嚿水买翻嚟嘅，全说佢 好抵啊，真系。 哇，嗰、那个好贵噶，开头一樽系。 其实靓啊，只嘢，除咗你觉得佢啲 咁大盒嘢、啊， 即系除咗你觉得佢啲红 A 胶呢下嘢之外啊，只嘢其实唔错噶。 我都系600蚊啫嘛，我跌价跌到卖嗰阵时。 唔系，但系佢传说巨神系有个位置会自己烂嘅，佢哋话。 系啊，个膊头咯。 系啊， 系。但系分分嗰只 胶位，个胶位系 即系仲存在噶嘛？ 都断断地㗎啦，都唔达㗎啦，嗰条胶都 咁样。 你结合咗冻喺度冇问题嘅，你玩变形其实要好小心。 即系唔可以成日变形啦，系咯。 啊，你唔好变形，你当佢冻得企企喺度都咁嘅啫，其实 呢、這个天生嘅问题同超兽机神变黄我系解决唔到噶，因为 胶会变黄呢、這个又真 系 好难嘅。 系咁，同埋佢嗰个波导炮啊。是縮咗水啊嘛，即係佢嗰個合金針嚟嗰、那個係。 係啊，同埋我落天價嗰時買咧，係入邊都唔著身嘅。 即係點啊？即係壞咗㗎？係 啊，壞 嘅。哎呦，咁樣。 唔係，因為呢個係啊，好多都壞啊！嗰陣時係特價一路散出去啲貨，佢嗰個因為唔知係佢啲貨潮濕令到佢嗰個即係支炮嗰個上嗰啲電嗰度漏嗰啲水銀啊，定咩啲咁啲電池水應該話。扭咗電水咁，佢令佢接觸唔到嘅壞咗好多都壞嘅嗰陣時。 咁你最大鑊都莫過於嗰次大鐵人啊！大鐵人嗰個識自動變形嗰個咧，好多都企即係企唔到啊，淨係變唔到啊，滑呀！嗰陣時好大批係咁樣咧放出嚟咧，但係嗰時抌上嗰啲就好平，即係平到你淨可算啦，我買只翻去擺下算啦咁咯，係咯。其實唔差㗎，個樣唔差，即係點解嗰只大鐵人咪出嗰只合金可以自己變嘅？即係自己變翻個堡壘形態同埋企翻喺度嗰個，係啊，但係唔得啊，滑牙淨係起唔到啊，係啊， 我諗有好多機關都係會咁嘅情況。 成批喎、啊，嗰時淨喺 Sogo 賣過成批，但係好平，好平，即係講明係壞嘅，即係講明係咁嘅，但係你唔介意就買啦咁樣咯，係啊，但係冇嘢㗎，隻嘢靚㗎，隻嘢冇話花冇成，即係係就係有啲咁嘅機件問題啦。咁如果大家接受到就買翻只啦，咁嗰時都有咁嘅問題嘅，係啊，咁仲冇其他玩具或者產品？ 冇啦， 冇啦， 冇啦，係啦，唔係講唔曬嘅，即係冇啊假嘅好多，好多特別揀幾個，係啦係啦，講下啫，係啦，好嘅，好，咁啊好啊，嚟緊啊，有咩睇下下星期有咩睇先？ 咁就頭先我哋都講過嗰套《祖業》啦，下個禮拜大。 祖業係啦，鬼戲。 係啦，咁就基本上科幻片就冇啦，下個星期。 Oh no！ 咁我哋就等下有冇李華嗰套電視係嘛？嗰套電視版嘅係 啦，電視版嘅國定殺六日， 國定啦，到 九月四號就 係啦，睇有冇堅定流啦，係啦， 睇唔睇到啦？咁就如果嘅真正科幻片咧，就等到9月13號就有《血戰片》《血獸進化》， 係 同埋《機動戰血》咧，都係9月13號就啊， 係 啦，就呢兩套。 有冇其他咧？ 一人接啲四大天王，我都係 喎。咩嚟話？ 啊馬仔。 唔係我話狄仁傑咯，四大天王都係 十三號。都係9月13號。 哦 ，OK。 咁就啊，同埋飛鷹俠再見了朋友啊， 是啊 都係13號。 哦，呢套都做啊。 係啊 ，Infinity Force 啊。 OK。係， 咁就九月。咁就頭先講黃金兄弟就9月20啦，係 係。 同埋有提及過嘅，我哋呢今集節目就係鬼不來嘅，都係9月20日做。 嗯。 咁今個月就最後就嗰套《天殺重炮》就9月27日。 咩嚟㗎？ 即係有個僆仔拎住好大支槍嗰個啊！ 哦 ，OK， 哇！嗰出嚟哇，睇完個畫圖好無聊喎、 啊。你睇完個廣告仲唔知做乜添？ 係咩廣告啊？ 骨精強嗰個啊？ 咩意思啊？即係佢揾骨精強幫佢賣廣告啊？ 係啊！ 我真係唔知喎、啊，賣咩㗎？查陣又 嚇唔係啊？咪、啊、有個四眼仔佢 friend。话识话个女神，跟住话搵佢做兵噶嘛，跟住之后咪话做兵要做炮兵噶嘛，跟住冇话唔知佢睇戏定咩，原咪带支炮咁去，跟住完全全 拉架， 想讲乜噶，系拉架。 整翻佢啲枪系人哋嗰支咁嘅样先， 佢扮到咁好似我样咯，整到。 OK。 系啊，但系唔拉架，佢又扮到好似变态佬咁，搵件衫嬲住咁喺后面影咁，突然间一揭开就话好大碌咁噶嘛。 嗯， 系我啲咯。 哦，咁样啊，咁都 sell 到啊？呢个细路仔片嚟喎，咁样 sell？ 唔知啊。 吓，嗯。OK， 好，我就唔系太大期望啦。 今个月就系咁多啦，可以。 系。系啦，咁至於其他嘅就起碼要可能等到十一二月先有密集式嘅、 哦， 哇！一個禮拜睇十套誒嗰啲要啊，睇死你， 咪係啊十月啦 ，Van 林嗰度係啊， 十月 啦， 就係呢啲， 十月4號都係嗰啲，係啦，又冇啲新加入嚟嗰啲啦，都睇 暫時冇啦，咁有時會突然間嘅，啊唔係，咁嗰度喪咩屍殺？嗰啲都算嘅，咁就咁就 十一月。咩惡獸咯？十月就係、是、即係頭先講韓國。係 啦係啦，咁呢兩套反而我會想睇下，係咯、 啊。都接咗入嚟。 但韓國嗰套怪獸片係韓國做咗未嘅先？而家係。 咁啊，唔知韓國做咗未喎？ 因為而家佢可以好貼嘅喎，係咪其實差唔多同步嘅咧？ 可能接近都係嗰一兩個禮拜之內嘅。 係咯，即係可能爭一兩禮拜咁嘅啫喎，同香港咁啊。嗯，咁大家。睇下先，睇下先。咁呢兩個題材上我就有興趣咯，好唔好睇我唔知，係啦。 如果我想看看有呢、這個韓流怪客咁嘅水準就真 係 正。 但係咧，一拍咗古裝咧，呢啲即係呢啲咁嘅題材咧，難好睇嘅。係。係啊，真係難好睇啊！你除非拍好似咩咧，獅子神嘅咁啊唔同，即係獅子丸啊。 獅子丸 係。係嗰種或者 O K， 即係變身超人咧，擺古裝 O K， 但係。怪獸同埋即係喪屍呢種咧，其實擺古代，即係古代災難片喎，即係你真係等於係咯，係係咯，你會覺得如何咧？ 嗯， 即係古代沖天大火災係咪？即係古代呢個地震咁，你覺得好唔好睇嘅咧？係 咁， 應該唔 就睇下先知啦。 係咯係咯係咯，即係好似冇曬嗰啲嘢嘅咯，你會覺得係咯？咁所以呢個要睇我先知，或者佢諗到點樣拍得好呢，可能人哋係咯，即係我哋初初覺得，火車喪屍啫嘛，咩咁特別？咁唔係喎，人哋但係拍出嚟好睇喎，咁所以都睇下先，睇我先知。希望我哋可以又揾到一個新嘅路向啦，等大家又有一抄嘛，係咪先？係咯，所有啲古裝嗰啲香港實抄嘅係咪？如果 work 嘅話，希望有啲古裝嘢有啲新意啊。好，冇啦係嘛？ 好啦， 咁 多。 好啦，咁我哋有啲咩渠道可以聽到我哋節目呢而家？ 如果你話上網或者 download 個 app 咧，你可以 download 呢個 Castbox 啊，都可以聽到我嘅。如果個 app 係啦，咁我讀一讀啦，叫 Castbox.fm 斜洞 ch 斜洞，跟住個 number 就要注意啦，就係13727951372795，就會聽到我哋噶啦。 系啦，咁同埋呢个 Catchbox 仲有好多其他嘅节目噶，可以大家再揾下，系啦，好，除咗之外，系咪仲有 Red 嘅先？系咪？同埋花生台都听我哋， 系，同埋 Cat Square 都个 app 都可以揾到我哋嘅。 系啦，冇错啦，系啦，好啦，咁同大家讲声，我拜拜， 拜拜， 拜拜。